着风，冒着雨，度过将来与陌生。坐着骑着来到你大门前的一道黑， 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，我与我那歌迷们来拜新年。冒着风，冒着雨，渡过江来，越过山，哎呀咿呀嘿，坐着骑着来到你大门前，哎咿呀嘿。 左手给你带来一对曲，右手给我歌迷们来握握手，让我们共祝你过一个快乐新年。哎呀咿呀嘿，过个快乐幸福的新年，哎咿呀嘿。 年头一天，我与我那歌迷们来拜新年。冒着风，冒着雨，渡过江来，越过山，哎呀咿呀嘿，坐着骑着来到你大门前，哎咿呀嘿。 手给你带来一对曲，右手给我歌迷们来握握手，让我们共祝你过一个快乐新年。哎呀咿呀嘿，过个快乐幸福的新年，哎咿呀嘿。 忘记过去忧愁和悲哀，美丽春天，美好希望在眼前。不要哭，不要怨，过一个快乐幸福年。哎呀咿呀嘿，抬起头来，迎接那新年，哎呀嘿。